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啊。北京今天傍晚到夜间局地暴雨，东部地区有大雨。气象北京报道，傍晚到夜间东部大雨，局地暴雨，预计今天降雨集中时段出现在傍晚到夜间，局地可达暴雨，请关注临近预报，出行携带雨具。具体预报，今天白天阴有阵雨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傍晚到夜间阴有中雨，东部地区大雨，局地暴雨，最低气温24摄氏度。明天白天阴，东部地区有阵雨转多云，最高气温33摄氏度。预报有雨啊，也请听众朋友们出门记得带好雨具。好啦，这一首歌来自陈百强的《一生何求》，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。

首歌来自齐秦的《丝路》，收录在他1996年12月发行的《丝路》的专辑当中，也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。那么齐秦呢，也是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奖。哇哦，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时间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、你想点播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的歌曲。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的《重来》。 历历在目，你已成为我伤心的往事。那段有你有我的日子，我真的很想可以再开始。虽然过去都已飘逝，我仍期待重来一次，好好将所有感觉统统收拾，再回到我和你的昨日。很想让我和你回到过去，重新再来再爱一次，我会在乎我们的故事，感谢我们的历史，为你轻轻擦去眼角的泪珠。真的很想让我和你回到过去，重新再来再爱一次，我会珍惜我们的最初，不想看你为我哭，让你陪孤独说不尽心事。 来自无印良品的《重来》。无印良品呢，是1990年台湾双人合唱组合唱组合。1995年由来自马来西亚的光良和品冠两位实力派创作歌手组成啊， 又名叫光良品冠，在音乐人李宗盛的赏识下签约了滚石唱片公司，在马来西亚发行专辑《掌心》《多心》并获得好评。1996年在台湾发行的专辑《掌心》并一炮走红啊，在随后的3年中又陆续发行了4张创作专辑。两人因清新自然的歌曲和细腻温柔的唱腔而广受好评，迅速成长为台湾新时代的青春偶像组合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无印良品在歌迷的一片惋惜声中宣布解散，各自单飞。随后光良和品冠呢也是分别推出了各自的音乐专辑。虽然说他们已经解散了，但是他们的音乐还是那么的值得怀念，还是那么的好听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时间如果说你想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这一首歌来自刘惜君的不期而遇。 奔驰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首付低至20%，日供仅需36元，国一国二车主置换更享3000元置换礼包。详情致电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5798-6666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

时过。南方姑娘，你是否爱上了北方？南方姑娘，你说今天你就要回到你的家乡。 收听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昨天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啊，在7月28号，北京市昌平区耗时8个小时拆除了一处相当于12个足球场面积大小的违法建筑集群，这也是北京首例司法强拆的大规模违建。据了解，该处违建位于昌平区沙河镇定四路，曾是一处盘踞该地多年的大型市场，占地土地连跨小沙河、百各庄、七里渠3个村，共占有面积达8.6万平米，非法占用农耕地173亩，相当于12个足球场的大小。同时啊，这里经营范围十分混乱，有废品回收、小餐馆、小超市，甚至还有2所无办学资格的小学和幼儿园哦，也是非常的操乱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这首歌来自张碧晨演唱的《一念之间》，是电视剧《青年医生》当中的一首歌曲啊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时间如果说你想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经典歌曲。 OK， 我们来听完这一首《一念》。 深爱的你留下的痕迹，回首之后离去，也许就是结局。所有的往事随风而去，所有的往事随风而去。